三顾茅庐。三顾茅庐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三次到草屋中拜访，比喻诚心诚意去邀请，或多次专程访问。顾是指拜访。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蜀汉时期诸葛亮写的《出师表》。故事是这样的，东汉的末年，刘备攻打曹操失败，投奔荆州的刘表失意一时，为了日后能成就大业，他留心访求人才，请荆州的名士司马徽推荐。司马徽说，此地有伏龙、凤雏二人得一，可安天下。刘备多方打听，知道伏龙就是诸葛亮，此人隐居在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，住茅庐草棚，耕作自养，精研史书，是个杰出的人才，便专程到隆中去拜访。他前后一共去了三次，头两次诸葛亮避而不见，第三次才亲自出营，就在茅庐中和刘备共同探讨时局，分析形势，设计如何夺取政权、统一天下的方略。刘备大为叹服，愿以诸葛亮为师，请他出山相助，重新汉室。诸葛亮身为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所打动，答应了刘备的请求，离开隆中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。此后诸葛亮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，帮助刘备东连孙吴，北伐曹魏，占据荆益两州，北向中原建立蜀汉政权，形成与东吴、曹魏三国鼎立的局面。刘备去世后，诸葛亮秉承刘备的遗志，继续出兵伐魏。他在向后主刘禅上的一道奏表中写道，先帝不嫌臣卑微鄙陋，屈尊往驾，前后三次亲自登门访臣于草庐之中，流露出对刘备给予的知遇之恩，念念不忘，感情真挚动人。